惨败，站起来你还没出黄牌，恋爱这精彩，你要放手一过放得开，我乖擅长被淘汰，后关都拍完你还在发呆，没人高贵，别人会站台，难怪在排队惨败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小心大声是公害，优雅的在虚幻，他才会离不开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小心大声是公害，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，哎耶淘汰，他们情人都换到第几代，你是反面教材，周末也爱着留白，一再再误会坦白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小心大声是公害， 国家兄弟大排行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， 哎呀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双脚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北方海棠，四周环绕着一束铜墙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